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601集《俊染番外国漫卷》一。别庄，上午，程木拿着那把绝世好铲，站在门外的一块花圃，手附在身后，看着自己的江山。程俊在别庄里面给他圈出了一块地，专门用来给他实验。佣人带程温如进来的时候，看到的就是程木这高深莫测的样。 他这是在干嘛？ 程温如顿了下，佣人恭敬地弯腰。 啊，程木先生在观察物象。 嗯？啥玩意？ 程木先生说，我不懂。 佣人再度低头。程文如走进大厅，佣人适时地给他端上来一杯热茶。 程金他们人呢？ 程文如朝四周看了一眼，并没有看到程金等人。 啊，程金先生他们在接待客人。 听到佣人这么说，程文如没敢再问去接待什么客人了，瞬间就想起了昨天婚宴过后坐在程家大门口怀疑人生的大堂主跟二堂主们。从上次去过 M 州之后，他就觉得程俊、程金那些人不简单。 我三弟跟冉冉他们还没起来。 程文如接过茶，朝楼上看了一眼。佣人微微颔首，不多言。程温如往沙发上一靠，挑眉。程俊这个人特别自律，每天早上雷打不动6点起来跑步，曾经让程温如觉得他是机器。人形机器也有这么一天。楼上，房间一片昏暗，只有几缕光线从缝隙照射进来。京城几大势力、几大家族都更新换代，秦冉最近也挺忙，物理研究院的 B 计划跟方振博他都要去管，还有陆之行在秦氏幽怨地等着他，结个婚他都是抽时间出来的。新婚第二天6点，他迷迷糊糊地醒了，只是还没爬起来就惊动了身边的人。房间没开灯，昏暗漆黑一片，身边的人似乎也醒了，从背后将人搂得更紧。 醒了。 秦冉下意识地开口。研究院。身边的人慢条斯理地把被子拉上，似乎是轻笑了一声。 请假不过分吧？ 反正等起来后已经是11点了。秦冉把外套裹了裹，慢吞吞地跟在程俊后面下楼，就看到坐在楼下沙发上已经喝了2杯茶的程温如。11点，其实大概也算不上晚吧。秦冉咬着唇，有些认真地思索。程温如已经喝了2杯茶，嗑了半碟瓜子儿，上了2次卫生间，正在拿手机看微博。微博上对于昨天那场盛大又神秘的婚宴热度不断上升。看到两人下来，他实际上想调侃程俊一番。不过看秦冉就在他身后，程温如好歹克制住自己。他靠着沙发仔细端详着秦冉，又低头看看微博页面的一条热门评论，祸国妖妃本妃。他正想着，手机响了一声，是大堂主的电话。大厅内都是自己人，程文如也没有避开，直接接起来。 怎么了？ 大小姐，三少的朋友说京城人杰地灵，要在京城买楼，常住京城大厦。 大堂主的声音要哭了。 哪个？ 好像是 F 州的人。 具体哪个大堂主也没有搞清楚。 程文如不由按着额头，为了不冲撞这些人，昨天程水特地带着程文如一个一个的去认人了，有些说的语意不详的，但是看到那些人跟巨鳄同台还称兄道弟的，程文如就知道不简单，平日里一个巨鳄就足够他们头疼的了。好在巨鳄暂时没有对京城有什么想法，这个倒好，还要驻扎在京城。程文如心里一万头草泥马万马齐飞，他有些累得开口， 你看着办吧。 总之有程俊跟秦冉在，应该不会有人乱来吧。程俊秦冉那些朋友足足有十几个。程文如挂断手机朝程俊看过去， 三弟，你跟冉冉那些朋友们什么时候走啊？ 不知道，我休假，程水在管理。 程俊的手机一直在震，陆兆颖、江冬夜那群狗东西老给他发微信，他抽空抬眸看了程文如一眼，有些理直气壮地回答，这个架修得牛逼，修得惊天地泣鬼神。程文如拿着手机，觉得程木说的对，他三弟最近几天可能真的脑子不好，他觉得这种事跟程水商量比较好。秦冉也在看手机，除了高中大学同学的祝福语，他在其中还看到了长宁催单子的消息。秦冉随意地回了一句休假，就关掉了手机，吃完最后一口饭。程俊放下手机，抬眸看他， 还要去研究院？ 嗯，今天几大院开会，我不放心。秦冉慢悠悠地喝茶，略微思索着说道，研究院现在全市更替，秦冉手握方印，把研究院从头到尾清洗了一遍，更替了不少人。实验室没去就算了，但今天第一场大会他不去不太放心。程俊分得清事情轻重，他上楼把做完打印好的文件拿下来递给秦冉，你整理好了？秦冉喝完一手接过来，随意地看了一眼，挺意外的。程俊经常帮他整理东西，无论是研究实验上的数据，还是秦氏公司的大问题，只是这两天他都没有怎么看到他整理这些呀。 嗯，抽空看的。 程俊去柜子边拿了车钥匙， 我送你去。 两个人跟程文如打了一声招呼，就去了物理研究院。程文如看着这两个人，有些叹为观止。物理研究院，秦冉结婚实际上已经请了有三天假了，心开头疼地看着手下这些数据。他本来是主实验那边，给叶师兄打下手并跟着学习的，但秦冉请了假，他以前就算不在研究院也会帮忙远程处理结果。他智商高，尤其数理方面连廖院士都甘拜下风，认为秦冉是老天爷赏饭吃。虽然邢开等人私底下吐槽说音乐系的院士也这么说过秦冉，但没敢当着廖院士的面说。这几天秦冉彻底请假，邢开跟南慧瑶等人就忙了起来。秦冉的这份工作确实不好做，好在有五位老教授和宋绿婷帮忙支撑。 你们继续看。 廖院士看了看时间，大会已经到了，他放下手机， 我先去开会。 今天是四大研究院开一年一度的整体会议，不仅是关于这一年资源分配问题，也有关于贡献制度的重新规划。大会人挺多，每个研究院都有中高层的主体代表。看到廖院士，坐在物理院代表团的江院长站起来打招呼。物理研究院如今人才紧缺，秦冉直接提拔了江院长，同时为了均衡也提拔了隔壁 A 大的物理系院长。研究院大部分人都是服气秦冉的，不过也有少数有真材实料的并不服秦冉，这些人也不是方正博一档的，秦冉就没有怎么管。 秦冉姗姗来迟，不仅姗姗来迟，还带了个尾巴程俊。来了后也不听今年的资源分配，那样子看起来还有些昏昏欲睡的。程俊在医学院那边也是被挂了名的，台上还在夸奖他跟顾希驰等人研究出了对抗外三病毒的药物。程俊懒洋洋地听着，并不在意，只是低头帮秦冉修改文稿的错处。这一场会2个小时，开完之后秦冉才站起来。 回家。 程俊收起文稿问他。秦冉想了想摇头，低声开口。廖院士说南慧瑶他们现在有点麻烦，我去看看。 行吧。 程俊不太在意，反正都是陪跑。两人走后， 廖院士，你们看看他，有他这样的人吗？整个研究院都在忧心 B 计划，我觉得让他当继承人有待考虑。 老派研究员不满地开口，这句话一出，大部分人没有说话。老派研究员刚还想说什么，身后的一个老人急急忙忙地开口。 哎呀，谢老先生，您是认真的？你们不要秦小姐了吗？哎，那刚好，前些日子我们计算机研究院还在想，为什么秦小姐不进本家研究院？哎呦，真是太好了，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